多情卷第424，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语第二分，远离品第24-2。儿时具受舍利子为善现言，如我解人者所说意，我乃至见者毕竟不生，色乃至识毕竟不生，如是乃至诸佛法及诸佛毕竟不生，一切有情法及一切有情毕竟不生。若如是者，六趣受生应无差别，不应预留得预留果，不应依来得依来果，不应不还得不还果，不应阿罗汉得阿罗汉果，不应独觉得独觉菩提，不应菩萨得一切相智，不应菩萨摩诃萨见六趣生死深生厌患，为拔济彼故得五种菩提。复次善现，若一切法毕竟不生，云何预留为预留果，勤修永断三劫之道，云何依来为依来果，勤修背断贪嗔痴道，云何不还为不还果，勤修永断顺下劫道，云何阿罗汉为阿罗汉果，勤修永断顺上劫道，云何独觉为独觉菩提，勤修独悟缘起法道，云何菩萨摩诃萨为度无量无边有情，修多百千难行苦行，具受无量难忍众苦，云何如来应证等觉，证得无上正等菩提，云何诸佛为度无量有情苦众转妙法轮。儿时具受善现报舍利子言，非我于彼无生法中见有六趣受生差别，非我于彼无生法中见有能入地现观者，非我于彼无生法中见有预留得预留果，见有依来得依来果，见有不还得不还果，见有阿罗汉得阿罗汉果，见有独觉得独觉菩提，见有菩萨得一切相智，非我于彼无生法中见有菩萨摩诃萨厌患生死得无菩提，非我于彼无生法中见有声闻修断劫道，见有独觉勤修独悟缘起法道，非我于彼无生法中见有菩萨摩诃萨为度有情修多苦行受诸众苦，然诸菩萨摩诃萨不起难行苦行之想。何以故？舍利子， 若起难行苦行想者，终不能为无量无数无边有情作大扰矣。舍利子，一切菩萨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与诸有情起大悲心，诸如父母、兄弟、妻子，及己身想，为度脱彼，发起无上正等决心，乃能为彼作大扰矣。舍利子，一切菩萨应作是念：如我自性，与一切法，以一切种、一切处、一切时，求不可得。内外诸法亦复如是，都无所有，皆不可得。若住此想，便不见有难行苦行。由此能为无量无数无边有情修多百千难行苦行作大扰矣。何以故？是菩萨摩诃萨于一切法、一切有情、一切种、一切处、一切时无执受故。舍利子，非我于彼无生法中见有如来应正等觉，证得无上正等菩提，转妙法轮，度无量众。何以故？舍利子，以一切法、一切有情不可得故。时舍利子问善现言：于云何？未欲以生法有所证得，未欲以无生法有所证得也？善现对曰：我不欲以生法有所证得，亦不欲以无生法有所证得。舍利子言：若如是者，其都无得无限观也？善现对曰：虽有得有限观，而实不由二法证得。舍利子，但随世间言说施设有得限观，非圣意中有得限观。舍利子，但随世间言说施设有预留有预留果，有依来有依来果，有不还有不还果，有阿罗汉有阿罗汉果，有独觉有独觉菩提，有菩萨摩诃萨有菩萨摩诃萨行，有诸佛有诸佛无上正等菩提，非圣意中有预留等。舍利子言：若随世间言说施设有得现观及预留等非圣意者，六趣差别亦随世间言说施设，非圣意也？善现对曰：如是如是。何以故？舍利子，非圣意中由业易熟及染净故。时舍利子问善现言：于意云何？未欲令未生法生，未欲令已生法生也？善现对曰：我不欲令未生法生，亦不欲令已生法生。舍利子言：何等是未生法？忍者不欲令彼法生。善现对曰：舍利子，色是未生法，我不欲令生。何以故？自性空故。受想行识是未生法，我不欲令生。何以故？自性空故。 乃至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是未生法，我不欲令生，黑过自性空过。舍利子问：何等是已生法？仁者不欲令彼法生。善贤对曰：舍利子，色是已生法，我不欲令生，黑过自性空故。受想行识是已生法，我不欲令生，黑过自性空故。乃至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是已生法，我不欲令生，黑过自性空故。十舍利子问善现言：于云何？未欲令生生，未欲令不生生也。善现对曰：我不欲令生生，亦不欲令不生生，黑过。舍利子，生与不生如是二法，俱非相应，非不相应，无色无见无对一相，为无相故。有此因缘，我不欲令生生，亦不欲令不生生。时舍利子又问善现：仁者，于所说无生法，乐便说无生相也？善现对曰：舍利子，我于所说无生法，亦不乐便说无生相，何以故？舍利子，若无生法，若无生相，若乐便说，如是一切皆非相应，非不相应，无色无见无对一相，为无相故。时舍利子又问善现：与不生法岂不生言？此不生言亦不生也。善现对曰：如是如是，诚如所说，与不生法岂不生言？此法即言，俱无生意，所以者何？舍利子，色不生，受想行识亦不生，何以故？本性空故。眼处不生，耳鼻舌身意处亦不生，何以故？本性空故。色处不生，声香味触法处亦不生，何以故？本性空故。眼界不生，耳鼻舌身意界亦不生，何以故？本性空故。色界不生，声香味触法界亦不生，何以故？本性空故。眼识界不生，耳鼻舌身意识界亦不生，何以故？本性空故。眼处不生，耳鼻舌身意处亦不生，何以故？本性空故。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不生，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亦不生，何以故？本性空故。地界不生，水火风空世界亦不生，何以故？本性空故。身形不生，语形意形亦不生，何以故？本性空故。布施波罗蜜多不生，乃至一切相智亦不生，何以故？本性空故。舍利子，有此因缘，与不生法岂不生言？此法即言，俱无生意。舍利子，若所说法，若能说言，说者听者皆无生意。而时具受舍利子赞善现言： 说法人中，人为第一。除佛世尊无能及者，可以故。随所问劫种种法门，皆能酬答无挚爱故。善现宝言：诸佛弟子与一切法无依着者，法尔皆能随所问劫一一酬答，自在无畏，可以故。以一切法无所依故。舍利子言：云何诸法都无所依？善现答言：舍利子，色本性空故，不依内，不依外，不依两间；受想行识亦本性空故，不依内，不依外，不依两间。舍利子，眼处本性空故，不依内，不依外，不依两间；耳鼻舌身意处亦本性空故，不依内，不依外，不依两间。舍利子，色处本性空故，不依内，不依外，不依两间；声香味触法处亦本性空故，不依内，不依外，不依两间。舍利子，眼界本性空故，不依内，不依外，不依两间；耳鼻舌身意界亦本性空故，不依内，不依外，不依两间。舍利子，色界本性空故，不依内，不依外，不依两间；声香味触法界亦本性空故，不依内，不依外，不依两间。舍利子，眼识界本性空故，不依内，不依外，不依两间；耳鼻舌身意识界亦本性空故，不依内，不依外，不依两间。舍利子，眼处本性空故，不依内，不依外，不依两间；耳鼻舌身意处亦本性空故，不依内，不依外，不依两间。舍利子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本性空故，不依内，不依外，不依两间；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亦本性空故，不依内，不依外，不依两间。舍利子，布施波罗蜜多本性空故，不依内，不依外，不依两间；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亦本性空故，不依内，不依外，不依两间。舍利子，内空本性空故，不依内，不依外，不依两间；乃至无性自性空亦本性空故，不依内，不依外，不依两间。舍利子，思念住本性空故，不依内，不依外，不依两间；乃至八生道之亦本性空故，不依内，不依外，不依两间。舍利子，乃至佛实力本性空故，不依内，不依外，不依两间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亦本性空故，不依内，不依外，不依两间。舍利子，乃至一切智本性空故，不依内，不依外，不依两间。当相智，一切相智亦本性空故，不依内，不依外，不依两间。舍利子，有此因缘，我说诸法本性空故，都无所依。复次，舍利子，诸菩萨摩诃萨修行六种波罗蜜多时，应净色乃至识，应净眼处乃至意处，应净色处乃至法处，应净眼界乃至意界，应净色界乃至法界，应净眼识界乃至意识界，应净眼处乃至意处， 应尽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那指意处为缘所生诸受。应尽布施波罗蜜多，那指般若波罗蜜多。应尽内空，那指无性自性空。应尽四念住，那指八圣道之。如是乃至，应尽佛实力，那指十八佛不共法。那指应尽一切智，道相智，一切相智。应尽菩提道。儿时，具受舍利子问善现言：“云何菩萨摩诃萨，修行六种波罗蜜多时，尽菩提道？”善现答言：“舍利子，六波罗蜜多，各有两种，一者世间，二者出世间。”舍利子问：“云何世间不施波罗蜜多？云何出世间不施波罗蜜多？”善现对曰：“舍利子，若菩萨摩诃萨为大施主，能施一切沙门、婆罗门、贫病、孤陋、道行气者，虚实与实，虚隐与隐，虚称与称，虚衣与衣，虚香花与香花，虚庄严具与庄严具，虚舍宅与舍宅，虚医药与医药，虚灯明与灯明，虚坐卧具与坐卧具，如是一切，随其所需，余资生具，悉皆施予。若复有来，弃男与男，弃女与女，弃妻妾与妻妾，弃官职与官职，弃国城与国城，弃王位与王位，弃头目与头目，弃耳鼻与耳鼻，弃手足与手足，弃肢节与肢节，弃血肉与血肉，弃骨髓与骨髓，弃同谱与同谱，弃生类余生类，如是一切，随其所求，内外之物，悉皆施予。虽作是施，而有所依，未作是念：我施彼受，我为施主，我不悭贪，我随佛教，一切能舍。我行布施波罗蜜多，彼行施时，以有所得而为方便，与诸有情平等共有，唯向无上正等菩提。复作是念：我持此福，施诸有情，令获此世、后世安乐，乃至正得无余涅槃。彼着三轮而行布施，何等为三？所谓自想、他想、施想。由着此三轮而行施故，名世间布施波罗蜜多。何缘此施？名为世间，以与世间同共行故，不动不出世间法故，由此故说世间布施波罗蜜多。舍利子，若菩萨摩诃萨行布施时，三轮清净，何等为三？一者不知我为施者，二者不知彼为受者，三者不着施 即是果，是菩萨摩诃萨行布施时三轮清净。又舍利子，若菩萨摩诃萨以大悲为上首，所修施福普施有情，与诸有情都无所得，虽与有情平等共有，回向无上正等菩提，而于其中不见少相，由都无所执，而行施故，名出世布施波罗蜜多。何缘此施名出世间，不与世间同共行故，能动能出世间法故。由此故说出世布施波罗蜜多。舍利子言，云何世间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，云何出世间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？善现答言，舍利子，若菩萨摩诃萨修行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时，有所依者着三轮故，名为世间波罗蜜多，以与世间同共行故，不动不出世间法故。若菩萨摩诃萨修行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时，无所依者三轮净故，名出世间波罗蜜多，不与世间同共行故，能动能出世间法故。舍利子，如是菩萨摩诃萨修行六种波罗蜜多时，净菩提道。而时具受舍利子问善现言，何为菩萨摩诃萨菩提道？善现答言，舍利子，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是菩萨摩诃萨菩提道，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是菩萨摩诃萨菩提道，空解脱门无相无愿解脱门是菩萨摩诃萨菩提道，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是菩萨摩诃萨菩提道，真如法界实际不思议界等是菩萨摩诃萨菩提道，一切三摩地门一切陀罗尼门是菩萨摩诃萨菩提道，佛十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是菩萨摩诃萨菩提道。舍利子，如是等无量无边大功德具皆是菩萨摩诃萨菩提道。十舍利子赞善现言，善哉善哉，诚如所说。善现，如是大功德具为由何等波罗蜜多势力所办？善现答言，舍利子，如是所说大功德具皆由般若波罗蜜多势力所办。何以故？舍利子，如是般若波罗蜜多能与一切善法为母，一切声闻独觉菩萨诸佛善法从此生故。舍利子，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普能摄受一切善法，一切声闻独觉菩萨诸佛善法以此住故。舍利子，过去菩萨摩诃萨众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极圆满故，一证无上正等菩提。未来菩萨摩诃萨众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极圆满故，当证无上正等菩提。现在十方诸佛世界无量菩萨摩诃萨众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极圆满故，现证无上正等菩提。复此舍利子，若菩萨摩诃萨闻说般若波罗蜜多 心无疑惑，亦不迷闷，当知是菩萨摩诃萨，住如是住，恒不舍离，为无所得而为方便，常勤救济一切有情，当知是菩萨摩诃萨，成就如是殊胜作意，所谓大悲相应作意。时舍利子为善先言，若菩萨摩诃萨住如是住，恒不舍离，成就大悲相应作意者，则一切有情亦应成菩萨摩诃萨。所以者何？以一切有情亦于此住，即此作意常不舍离，则诸菩萨摩诃萨与一切有情应无差别。尔时具受善现报舍利子言：善哉善哉，诚如所说，能如实知我所说矣，虽似难我而诚我意，何以故？舍利子：有情非有故，当知如是住即作意亦非有，有情无实故，当知如是住即作意亦无实，有情无性故，当知如是住即作意亦无性，有情空故，当知如是住即作意亦空，有情远离故，当知如是住即作意亦远离，有情极静故，当知如是住即作意亦极静，有情无觉知故，当知如是住即作意亦无觉知。舍利子：色乃至识非有故，当知如是住即作意亦非有，色乃至识无识故，当知如是住即作意亦无识，色乃至识无性故，当知如是住即作意亦无性，色乃至识空故，当知如是住即作意亦空，色乃至识远离故，当知如是住即作意亦远离，色乃至识极静故，当知如是住即作意亦极静，色乃至识无觉知故，当知如是住即作意亦无觉知。舍利子：眼处乃至意处非有故，当知如是住即作意亦非有，眼处乃至意处无实故，当知如是住即作意亦无实，眼处乃至意处无性故，当知如是住即作意亦无性，眼处乃至意处空故，当知如是住即作意亦空，眼处乃至意处远离故，当知如是住即作意亦远离，眼处乃至意处极静故，当知如是住即作意亦极静，眼处乃至意处无觉知故，当知如是住即作意亦无觉知。舍利子：色处乃至法处非有故，当知如是住即作意亦非有，色处乃至法处无实故，当知如是住即作意亦无实，色处乃至法处无性故，当知如是住即作意亦无性，色处乃至法处空故，当知如是住即作意亦空，色处乃至法处远离故，当知如是住即作意亦远离，色处乃至法处极静故，当知如是住即作意亦极静，色处乃至法处无觉知故，当知如是住即作意亦无觉知。舍利子： 眼界乃至意界非有故，当知如是住即作意亦非有。眼界乃至意界无实故，当知如是住即作意亦无实。眼界乃至意界无性故，当知如是住即作意亦无性。眼界乃至意界空故，当知如是住即作意亦空。眼界乃至意界远离故，当知如是住即作意亦远离。眼界乃至意界极净故，当知如是住即作意亦极净。眼界乃至意界无觉知故，当知如是住即作意亦无觉知。舍利子，色界乃至法界非有故，当知如是住即作意亦非有。色界乃至法界无实故，当知如是住即作意亦无实。色界乃至法界无性故，当知如是住即作意亦无性。色界乃至法界空故，当知如是住即作意亦空。色界乃至法界远离故，当知如是住即作意亦远离。色界乃至法界极净故，当知如是住即作意亦极净。色界乃至法界无觉知故，当知如是住即作意亦无觉知。舍利子，眼识界乃至意识界非有故，当知如是住即作意亦非有。眼识界乃至意识界无实故，当知如是住即作意亦无实。眼识界乃至意识界无性故，当知如是住即作意亦无性。眼识界乃至意识界空故，当知如是住即作意亦空。眼识界乃至意识界远离故，当知如是住即作意亦远离。眼识界乃至意识界极净故，当知如是住即作意亦极净。眼识界乃至意识界无觉知故，当知如是住即作意亦无觉知。舍利子，眼处乃至意处非有故，当知如是住即作意亦非有。眼处乃至意处无实故，当知如是住即作意亦无实。眼处乃至意处无性故，当知如是住即作意亦无性。眼处乃至意处空故，当知如是住即作意亦空。眼处乃至意处远离故，当知如是住即作意亦远离。眼处乃至意处极净故，当知如是住即作意亦极净。眼处乃至意处无觉知故，当知如是住即作意亦无觉知。舍利子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非有故，当知如是住即作意亦非有。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无实故，当知如是住即作意亦无实。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无性故，当知如是住即作意亦无性。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空故，当知如是住即作意亦空。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远离故，当知如是住即作意亦远离。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极净故，当知如是住即作意亦极净。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 那知益处为缘所生诸受无觉之故，当知如是住即作意亦无觉之。舍利子，地界乃至十界非有故，当知如是住即作意亦非有。地界乃至十界无实故，当知如是住即作意亦无实。地界乃至十界无性故，当知如是住即作意亦无性。地界乃至十界空故，当知如是住即作意亦空。地界乃至十界远离故，当知如是住即作意亦远离。地界乃至十界极净故，当知如是住即作意亦极净。地界乃至十界无觉知故，当知如是住即作意亦无觉知。舍利子，不识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非有故，当知如是住即作意亦非有。不识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无实故，当知如是住即作意亦无实。不识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无性故，当知如是住即作意亦无性。不识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空故，当知如是住即作意亦空。不识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远离故，当知如是住即作意亦远离。不识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极净故，当知如是住即作意亦极净。不识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无觉知故，当知如是住即作意亦无觉知。舍利子，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非有故，当知如是住即作意亦非有。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无实故，当知如是住即作意亦无实。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无性故，当知如是住即作意亦无性。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空故，当知如是住即作意亦空。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远离故，当知如是住即作意亦远离。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极净故，当知如是住即作意亦极净。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无觉知故，当知如是住即作意亦无觉知。舍利子，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非有故，当知如是住即作意亦非有。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无实故，当知如是住即作意亦无实。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无性故，当知如是住即作意亦无性。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空故，当知如是住即作意亦空。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远离故，当知如是住即作意亦远离。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极净故，当知如是住即作意亦极净。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无觉知故，当知如是住即作意亦无觉知。舍利子，如是乃至佛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非有故，当知如是住即作意亦非有。佛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无实故，当知如是住即作意亦无实。佛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无性故，当知如是住即作意亦无性。佛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空故，当知如是住即作意亦空。佛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远离故，当知如是住即作意亦远离。佛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极净故， 当知如是住即作意一即净。佛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无觉知故，当知如是住即作意亦无觉知。舍利子，一切三摩地门，一切陀罗尼门非有故，当知如是住即作意亦非有。一切三摩地门，一切陀罗尼门无实故，当知如是住即作意亦无实。一切三摩地门，一切陀罗尼门无性故，当知如是住即作意亦无性。一切三摩地门，一切陀罗尼门空故，当知如是住即作意亦空。一切三摩地门，一切陀罗尼门远离故，当知如是住即作意亦远离。一切三摩地门，一切陀罗尼门即净故，当知如是住即作意亦即净。一切三摩地门，一切陀罗尼门无觉知故，当知如是住即作意亦无觉知。舍利子，一切智道相智，一切相智非有故，当知如是住即作意亦非有。一切智道相智，一切相智无实故，当知如是住即作意亦无实。一切智道相智，一切相智无性故，当知如是住即作意亦无性。一切智道相智，一切相智空故，当知如是住即作意亦空。一切智道相智，一切相智远离故，当知如是住即作意亦远离。一切智道相智，一切相智即净故，当知如是住即作意亦即净。一切智道相智，一切相智无觉知故，当知如是住即作意亦无觉知。舍利子，声闻菩提、独觉菩提、无上菩提非有故，当知如是住即作意亦非有。声闻菩提、独觉菩提、无上菩提无实故，当知如是住即作意亦无实。声闻菩提、独觉菩提、无上菩提无性故，当知如是住即作意亦无性。声闻菩提、独觉菩提、无上菩提空故，当知如是住即作意亦空。声闻菩提、独觉菩提、无上菩提远离故，当知如是住即作意亦远离。声闻菩提、独觉菩提、无上菩提即净故，当知如是住即作意亦即净。声闻菩提、独觉菩提、无上菩提无觉知故，当知如是住即作意亦无觉知。舍利子，由此因缘，诸菩萨摩诃萨与如是住即此作意常不舍离，与诸有情亦无差别，以一切法无差别故。而时世尊赞善现曰：善哉善哉，如善能为诸菩萨摩诃萨宣说般若波罗蜜多，此皆如来威神之力。若有欲为诸菩萨摩诃萨宣说般若波罗蜜多者，皆应如汝之所宣说。若菩萨摩诃萨欲学般若波罗蜜多者，皆应随汝所说而学。若菩萨摩诃萨随汝所说而学般若波罗蜜多，是菩萨摩诃萨速证无上正等菩提，转妙法轮度无量众。具受善现为诸菩萨摩诃萨众宣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于此三千大千世界六种变动为动、即动、等即动、涌、即涌、等即涌、震、即震、等即震、即、即即、 等级鸡，猴极猴等级猴，豹极豹等级豹。又此三千大千世界，东涌西没，西涌东没，南涌北没，北涌南没，中涌边没，边涌中没。儿时世尊即便微笑，具受善现即白佛言：何因何缘现此微笑？佛告善现：如我今者，于此三千大千世界，为诸菩萨摩诃萨众宣说般若波罗蜜多。今于东方无量无数无边世界，各有如来应证等觉，亦为菩萨摩诃萨众宣说般若波罗蜜多。南西北方四维上下无量无数无边世界，亦各有如来应证等觉，为诸菩萨摩诃萨宣说般若波罗蜜多。如我今者，于此三千大千世界宣说般若波罗蜜多故，有十二诺由他天人阿苏罗等得无生法忍。今于十方无量无数无边世界，亦各有如来应证等觉宣说般若波罗蜜多故，亦各有无量无数无边有情皆发无上正等觉心，获大利乐。卷第424。